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986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这时候天上一声沉雷，车轮子碾过石桥似的，在两人头顶上回转盘旋。乌斯道没言声，近前来仔细看看兰草的脸庞，闪电照来，似乎还是10年前那样娇秀，那样憨憨痴痴的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向他淋得湿凉的脸颊上深深的一吻，轻声道：把这锁砸坏，回去收了我的大脸。说罢转身消失在苍茫雨夜里。乌斯道高一脚低一脚，在漫荒无人的蓬蒿中穿行着，越过一段乱葬岗，又绕过了一个长满芦苇的池塘，下了官道，渐入街渠。他很想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夜来的事儿，想想眼下该怎么办，但雨太大，心太乱，近乎麻木的迟钝焦灼了他的心，也不知浑身哪来的劲儿，妥妥走得飞快，似乎就这样一直走到死最好。忽然雨中传来3声沉闷的炮响，乌斯道这才意识到是拱辰台报时，以致子正夜半。他擦了一下满是雨水的前额，向前眺望，雨帘中摇摇隐隐一排灯光闪烁。走进了桥时，原是一座古刹，山门飞檐吊斗，画拱扶苏，十分壮观雄伟。正中一块盘龙泥金大匾，写着赤剑大觉寺5个大字，檐下吊着4盏硕大的白纱宫灯，在风中凄凉的晃着，却是去无人声，只庙里隐隐传出鼓拨咏经之声。乌斯道乍从雨地到庙门下，进了人烟之地，踩着干燥的砖地，仿佛刚刚做过一场噩梦，怔怔地 盯着那几盏灯，觉得刺眼的亮，忽然一阵眩晕，他歪倒在山门的扶手环下，就什么也不知道。再醒来时，乌斯道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窄长破旧的房子里，因天阴，屋里很暗，被烟熏得黝黑的墙壁上嵌着一排斑驳的石碑，一望可知这是一座背廊改建的僧房，年久失修，已废弃不用了。外边的雨已经不是那么吓人了，但仍在没完没了的下，不时传来阵阵的雷声。从破窗棂中随风飘进的雨珠落在脸上，带着冰凉的甜意，很诗意。乌斯道抬了一下头，仍觉得眩晕难忍，便又迟然卧倒闭目养神，暗自颠怼，不知是谁救了自己。忽然听见一阵脚步砸踏，忙又睁开眼看，醒了，李夫兄，你来看，进来的是两个书生和一个头陀，一眼就看见乌斯道在疑惑地看着众人。一个方脸书生惊喜地蹲下身子招呼，这个狗肉和尚真是妙手神医呀、啊、依着庙里那样秃驴，你这会子早已在左家庄化人场烧成灰了。生死人而肉白骨，性阴真是好手段呐、啊！那个叫李福的走近了，去着乌斯道的脸色道：“真的是见好了。昨晚我还看着是没指望了呢。先生贵姓台府？要不是田文静和性阴，恐怕早就不中用了。”你昏了三天，知道吗？ 三天，乌斯道浑身一颤。我在这儿睡了三天。说着，瞥了一眼那个叫杏阴的头陀。杏阴穿着件破烂溜溜的土黄僧服，一身油腻，看去有30岁上下。腰间一柄冰铁戒刀，乌黑沉重地拖着，足有30-40斤，却是嬉皮笑脸一副怪相。听李福田文静说话也不理会，从怀中拽出一块肥得流油的腊鹅，大口家撕咬着，笑道： 吴先生，贫僧不让你了，谅你也没这胃口。你可是两世为人了，怎么报答我和尚呢？ 乌斯道瞪大了眼睛没言语。田文静忍不住问道： 原来你们早就相识啊？ 乌斯道摇摇头，生气微弱地问道： 和尚何处挂搭，又怎么认得我乌斯道呢？ 姓殷大口就嚼着鹅肉，口中咂咂有声。 你寻根盘底儿什么呀？我是地藏王菩萨坐下判官，我不批字儿，生死本上没你的名讳。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也不值你报答。比不得他二位夜夜会文，日日八股，一心要大魁天下夺个状元。一头栽进红尘中，不怕来个满嘴泥。可叹可叹呐、啊、不过和尚也有一宗不如人，没有亲戚可投，没有婚姻可赖，自然咯，哪个女人投怀送抱，与地里亲嘴偷情啊？ 乌斯道被他一顿夹七夹八的疯话说得目瞪口呆，李福和田文静却只是一笑。田文静阴道： 哎呀，没见过这样的和尚， 每日鸡鸭鹅肉不离口，死猫赖狗一捞而食，真的是唐突佛祖玷污山门。夜里呢，咬牙放屁打呼噜都占全了，要不是和巨来兄路上住贼店没了盘缠，能有一分奈何，谁和你挤一处受罪。说罢便拉了礼服。我说咱们按昨日分的题做文章，不要理他了。 阿弥陀佛，二位真是富贵中人，不识六祖养生法门呐。 庆音眼见二人到北首一张破桌前磨墨铺纸，笑着追问了一句， 我这放屁如同你们做文章，那是功夫，不是童子身恐怕还练不来呢。 说罢起身懒懒地打了个哈欠，双手合十盘膝坐了乌丝道身边，刹那间已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一脸庄敬之色，侃侃道，你闭上眼，不要想事，不要用力，我行功给你治病。乌丝道也着实乏了，合上眼说，乌某独进三坟五典八所九丘，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也略有涉猎，不曾听说过这样治病的。你莫捣鬼，我是不信的。 庆音合掌端坐，冷冷答道， 我佛以寂空济世，藏大成之经三十万卷，恐怕先生不曾读尽吧。阿弥陀佛，大道如海，岂有涯岸。 乌丝道闭着眼还要回驳，忽然觉得一股似凉似麻的气流自涌泉穴直透而上，沛然直侵泥丸宫，顿时心悸如秋风过岗，杂绿荡涤如洗，心下清亮，却津津不能再言。陡然间已明白，这个赖头陀真的是身怀绝技。忙尊主收摄心神，微睨了眼瞧时，幸因目作如偶，已经入定，却也如平常打坐一般，并无异样。此时乌丝道觉得气流渐渐变暖，越来越强，在体内冲波逆折，所向之处五脏中七荤八素咯咯有声，种种机遇被气流导引着摇撼翻腾瓦解，四肢百态顿觉松态畅美。乌丝道心里禁不住惊讶称奇， 好了。 许久才听杏音说道， 睁开眼，坐起来吧。 乌丝道眨眨眼，立时满目清凉，试着双手一撑，居然毫不费力便坐直了身子，却不说话，直瞪瞪的看着又变得笑嘻嘻的杏音。杏音扮个怪脸， 嘿嘿，如何，不谢谢罗汉吗？ 李福田文静刚做完一篇破题，正换着看稿子呢，见此情景也都转过脸来。李福兀自手里提着墨沈淋漓的笔，惊道， 哎呀，真是神仙手段呢、前几日都是嫡长受气给乌先生疗机，既有这法子，何不早用啊？ 杏音嬉笑着， 哈哈，陈科不用急药啊，也要他身子耐受得住才成啊。岂不闻放屁容易收屁难吗？ 乌丝道怔怔地问，你一路跟我救我是为什么？ 我和你有缘分嘛，龙华会上前世修来的呗。 乌斯道见他不肯说，也只好罢了，便问田文静：“二位八股做的什么题目？可否见教一下？”“ 哦。”李福说道，“是两篇破题，题目是阴有三人。” 说罢便将两张纸递了过来。乌斯道先看田文静的，写的是：“道存多土，归于人，则歧路通胜，或中或数，不乖于天人之理焉。”乌斯道点头说：“啊，田兄这一破，道理上去的，却不甚切题，经不得考官磨看。三人是题中点名的，你一个字也不提，魔王们岂能饶你啊？”说罢又看李福的，却是一色八分正楷，写得端丽妩媚，却是：“三子者不同道，于人则一，人而已矣，何必同？”乌斯道不禁叹道：“言简意赅，算得上通幽入微了，就是这笔字儿，风中无骨，微有缺憾，但两卷相比，这个自然要略占上风。”说罢悠悠地叹了一口气，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纵能做得花团锦簇似的文章，还能如李田二人跻身龙门一绝雌雄吗？姓殷在旁笑道：“ 你们说的热闹，我听着一点趣儿也没有。这种敲门砖文章究竟于世人何用呢？” 万岁登基之初曾下旨废过八股，就是因为他实在不能有益于世，但牢笼英雄，除此也别无良法。没有这块敲门砖，你就敲不开这扇门，这就是用处。乌斯道款款地说：“但文随人用，这文章中也不尽是空话。比如刚才两道破题，说的是仁义之道，都是为了仁德爱民，有宽的，有严的，有苛的，有暴的，人是根本。但想到人这个地步，个人走的路却又不同。世道治，用法宽厚，怀柔文明；世道乱，用刑震慑，重点杀伐，也还是个人。”姓殷，你读佛典三十万卷，懂这个理吗？ 我哪里读过什么皇祖三十万卷呢、啊、就引出你这一篇红论。世上的事都是劫数，你们读书人都弄不清，秃驴们倒能知道吗？ 吴思道双目望天，喃喃地说：“ 我说的也是，治世之理人人都能说一套，做起来依旧懵懂。你们听，天上这雷声，有人说是天鼓，有人说是天籁，总而言之是上天的威怒。可谁见过雷击死豺狼虎豹、毒蛇猛兽呢？只见着人，见着牛打。老天爷，他公道吗？” 说着，天上真的响过一阵雷声，震得众人打心里起立。乌斯道已是两眼汪满泪水。几个人正发愣，便听前头禅堂隐隐传来鼓钵之声，夹着和尚们诵经壮庆、拖拖不断头的木鱼敲的山响，和这屋里的气氛十分不协调。田文静笑道：“ 松下鹤道，秦边饕餮， 真煞风景，还想再听听吴先生高论呢、啊、又是谁家做丧事啊？ 张世平死了，当朝宰相张廷玉的三公子。 姓殷无所谓的说道， 这是张家做法事，没听和尚们念的往生咒吗？ 张廷玉， 李福侧着头想了想， 张家世代大儒，孔门弟子，也归佛家。 田文静笑了， 哈哈，俱来真个呆呀，如今还有哪家王公大臣内眷不信佛的？就连四阿哥天皇贵胄金枝玉叶也还是佛门弟子呢。说到大儒，张廷玉父亲张英倒算是一个，张廷玉是恩荫进士，不过沾了祖上的光罢了。 李福叹道， 唉，欠下的事不能单看科举，以为种得高就是鸿儒。张廷玉的才学在一干大臣里也算是出了尖儿的，国初笼络汉人文士，举子们好歹有篇文章略看得过，就少不了有个功名。明珠为相20年，不过是个同进士弟子，高士奇无赖出身，以举人身份一登龙门，当即宣麻拜相。我闲了也常想，这就是机遇。那时是世无英雄，遂使庶子成名，如今恰颠倒了，是山中老虎结队形，猴子不敢下树来。说罢一笑，田文静说， 张廷玉还算廉政，这就难得，我们既赶不上那个时候，也只好认命罢了。上一科北围是王洪绪和奎绪的主考，下头18房考官听说没一个是黑房，这个张三公子听说是张相不许他走恩荫的路，功课逼得紧，累得病死的。做宰相的能有这份心，这一科兴许不至于吃的一户也不剩吧。 哈哈，你也太老实了。 姓殷在一旁笑道， 就信了张管家放屁。这张世平是气死的不假，不过不是为功课，倒是为了一个女人，真真切切的一个情种啊。张家不过要遮丑，放这么个风，这就是张相的聪明处了。 李福眉棱微微的颤动了一下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姓殷看了一眼乌斯道， 去年张相爷去金陵，张世平也跟了去，不知怎的就和萧月楼的一个叫桂儿的侍书相好上了。相爷回京，张世平给他赎了身，藏在仓板里要带回北京，不想半道上被张廷玉查出来，把个三爷按倒在官船里抽了40批鞭，打个稀烂呐，又冒了风寒，回京就一命呜呼了。 李福听了没吱声，田文静问道， 那个女的呢？ 女的却很是烈性，当时伏在张世平身上哀哀痛哭了一场，起身对张相一拜，说，是我勾引三少爷的，相爷，我拿命抵三爷这个错，您就恕了他吧。说罢就一头撞死在铁锚上了。阿弥陀佛，罪过呀。 乌斯道听得心里一沉，不由想起自家，这样的劫掠女子怎么自己就没有福分碰上，心下凄然，

两个胁从菩萨也系铜珠，座后壁上会有500罗汉贴金像，也都一个个栩栩如生，天风衣带，宝相庄严。殿五西侧壁一色水金丽粉，绘着幡佛、跟拜、娃娃、难人、鬼使，都是赤身装扮，戴着护肩、头箍、花冠、耳环、镯串、璎珞，张牙舞爪，神情诡异，不知都是什么故事。东侧则满墙金紫交错，绘有华盖、琵琶、降魔杵、九锡扎、流云托、豹尾枪、牛耳刀，还有什么宝幡、云头、幡草、宝珠、方旗、风火轮，却是木莲救度佛母，还有如来雪山割肉四鹰图像，乱纷纷的，并不见什么好处。都是佛前宴序列位的28诸天，有的和蔼慈祥，有的若有所思，有的神情悲苍，有的开怀大笑，或苍老隆中，或文质彬彬，或威猛狰狞，颇觉发人深省。乌斯道到底大病初愈的人，辗转随喜这一阵，便觉气虚甚汗，腹中像是有点饿的光景。因雨天游人稀少，知道没处买东西吃，寻思着学出店卖，却见东边斋房精舍外头素幔白帐，灵幡高悬，白汪汪的一片灵棚，纸花金箔在微风中瑟瑟作抖，似为离人之气。乌斯道便知这是张世平停柩所在，想起方才几个人说话，不觉悲从中来，却又无从洒着一掬之泪，便夺过来倚柱而立，脸上似悲似喜的呆看着。法事看上去已近尾声，守在灵桌前的几个家人披着麻肩，东倒西歪的靠着棚柱，一个接一个的伸懒腰打哈欠，显得神倦力疲。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着一大盘供果出来，一头摆放，一头呵斥众人：哎，你们要作死吗？今儿可是正日子啊，一会儿老太太驾到，相爷呀不定也要陪着来，这差事办得差三落四，仔细的揭皮吧。哎，看那边摆的纸马，有的蛇腿，有的没尾巴，纸桥也淋湿了，还不赶紧把廊下的祭物摆正了，好歹过了今日太太必定放假，有你们挺尸的时候。众人方都打叠起精神整理收拾，乌斯道正要离去，突然西边一个人呜的一声嚎啕大哭，捂着脸踉踉跄跄的闯了过来。乌斯道害得一怔，定睛瞧时更是大吃一惊，原来竟是李福。家人们谁也不防平地里会冒出这么一个陌生人哭灵，惊愕相顾间，李福一手掷黄表纸，一手拖着碗帐奔至灵前，扑身拜倒在地，已是哭得软倒。 梅亲兄啊，我来看你来了。 李福涕泪滂沱，泪如泉涌。 源于你约定金秋西山登高，眼遇泉水，看晚风林，羁旅抵足，简竹论文，你何因弃我而去呢？你醒一醒，回头看看李福，你答我的话呀。 他跪在柩前边诉边哭，哀切痛不欲生。棚里棚外悲风袅袅，凉雨潇潇，更增添苍凉之气，看的人无不凄然泪落。乌斯道先是一阵茫然，略一忖度，顿悟此人奸诈，鬼欲伎俩翻新，竟假扮这出苦戏来撞张廷玉的墓中。以天分心地而论， 足令人不寒而栗。想不到循循儒雅，状若处女，一个翩翩书生竟有如此手段。正没做理会处，转脸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，由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扶着，旁边簇拥着30-40个老婆子丫头以礼过来。管家低声嘀咕了一句：“老爷爷来了。”便上前打签请安：“奴才给老太太老爷请安。”吴思道便知这个白净面孔、一身月白竹布长褂的中年人，就是权倾朝野的天子姓陈、尚书房行走领侍卫内大臣、太子太保兼内阁大学士张廷玉了。那管家给老太君和张廷玉请了安，飘了一眼礼服，正要说什么，张廷玉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言语，只扶着颤巍巍的母亲站在一旁沉吟。礼服哭得脸黄黄的，不疾不徐气声而道：“ 为卿兄英灵不远，秦台之心，吾有数语叮咛送君夜台之行。” 说着从怀里取出10两一锭的银子，颤抖着手放在灵案上，躬身又是一拜：“ 为大清康熙46年仲夏6月8日，金陵书生李福仅以馨香一半、墨钱2束、好语之器、素帐之碗，告寄于网友眉清县台之前。吾兄之生也，金车之富，寻门之贵，簪缨之华，紫藻之茂，而乃怀素含清，超然雅流倜傥，淡泊充谦，飒然林下之风，以心仪鹿身之姿，兰蕙菊芳之真，虽竹之风节，梅之芳烈，桂之倩影，月之寒华，不足喻也。仆以潦倒之身，菲薄之才，寒霜之衰草，带病之枯木，一遇之莫愁之盼，再逢于鸡鸣之寺，遂蒙阮郎之倾慕，而得侍于子期之琴台。义兄交出，即云君子之责，五世而斩。虽欲尧天舜地之圣，空怀己民之志，内伐治世之术，恐难遂平生之愿。思言如灵，虚怀若谷，朴虽不敏，忠心佩服。以为当今士林子弟云云，惜见茂才，清德者也。 他朗朗成诵，毫无拘制。自己怎么样结交张世平，二人如何臭味相投，又是这般如此相约同游京师。如今呢，高山犹在，流水无情，丝弦一断，空余梦魂，碧血淌尽，蝴蝶重来呀。说到痛处，抚心击手，蹿眉扼腕，字字句句锥心泣血，倒把众人听了个愣。乌思道也不禁点对：“此人古文做得很看得过呀。”正冲间，礼服文章已做到尾声，只见他含泪向天娓娓而言：“ 今五弦尚在，秋鸿何处，白云深处黄鹤杳然，追思前部瘦马西风，咸阳古道资居难行，天爷天乎，何夺吾良友，而存粗才村志与私事呢？心痛无声， 泪血有干，福地气温，天意无语，福为上想。 吟到此处截篇，李福叩了三个头，已是气断声嘶。家下人虽不懂他那些文化，见他伤心至此，早已一片声陪泪多泣。张廷玉想起不应该因一个青楼女子痛责爱责，致使老母伤情，膝下寡欢。听着这撕肝裂心的累文，句句惊心，字字夺魄，哪里耐得住泪水走珠般夺眶而出。李福却全不理会，争着站起身来，向守在灵前的管家一急： 这是梅青兄在南京借给我的，他说过不要还，我也原想用他沽酒与张兄共饮。唉，烦你买一坛酒，埋在他的坟侧吧。 老太太转脸问张廷玉： 这是世平的朋友，你认识吗？ 张廷玉摇摇头，躬身说道：儿子不认识。哎，难得这孽障竟有如此之友啊。老太太满面凄容，盈盈欲泪，一转脸见李福要走，便抬手道： 那位先生请暂留步。 李福站住脚，矜持地过来，向老夫人长吉道： 老人家，您叫我有事吗？ 老夫人上下打量他时，神清气秀，弱不禁风，宛然便是自己夭折的爱孙，不由长叹一声： 唉，你是世平的文友？ 李福点点头，差点又哭出来。 在南京认识的。 张廷玉皱着眉头道：世平在南京只两个月，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，也算不虚此行啊。他毕竟安知世故，心里对这事儿啊多少还有点疑惑。李福默然答道： 交友之道，以气相通，以声相结，清盖可以如故，岂在时日长短。 张廷玉听了心里一动，茫然看着儿子的朋友，一时竟无话可说。李福近前一步问道： 尊驾是？ 啊，我是梅青的父亲。张廷玉看着棺材，目光中的神气仿佛要呼唤自己的儿子起来，良久才暗淡下来。李福痛呼一声： 师叔！ 却一个字儿也接不下来，只是掩面痛哭。张廷玉知他是对自己有所责备，又避着尊讳不能出口，心下越发感念这孝廉之礼，也自无言垂泪。老太太在旁抚着李福的肩头，哽咽道： 真是可知礼的，你是进京应试的吧？ 李福也答不出话来，只呜咽着： 是。 叩了头，起身拭泪。老太太说： 张家这三个孙孙，我最疼怜的就是世平，不想我白发人倒先送了他去。廷玉，我看这孩子孝义两全，又和世平要好，既是来京应试，何妨就住到咱们府里读书啊？他大哥二哥闲常一处，也能一起会会文。 老太太，张廷玉忙躬身陪笑道：儿子也是喜爱文士的，不过 这位李先生既是来应考，理应回避，住在府里不相宜。既然母亲有这个辞命，儿子想，不如住到我们家庙里读书，考过之后，无论中与不中，都好有个照应，外人也说不出什么。朝廷今儿已经有旨，叫安徽的四爷和十三爷回京，秋闱只怕二位爷也要主持呢。老太太不禁一怔，这里人多，儿子不便说什么。但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都是出了名的尖酸刻薄人，张廷玉处高深微，思虑周详，不为无因。想想说道：“ 那就依你吧。” 说罢便命人打道回府，李福自然也跟了去。乌思道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后院，才发觉雨早已经停了，天色透白发亮。杏音不知去了哪里，只田文静抱着一本书歪在墙边齁齁的睡着。屋子里空落落的，乌思道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寂寞。原来觉得可亲可敬的田文静顿时也有一层淡淡的隔膜，他冷峻的脸上像挂了一层霜，沿着贴墙的石碑一块一块十分仔细地辨别着上面的字迹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寺里钟响，是午斋的时候了，外边传来人声和急促的脚步声，有人喊着：“啊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屋里。”说着便有十几个人连说带跑一拥而入。睡梦中的田文静一撑坐起，揉着惺忪的眼睛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失火了还是起反了？” 吴思道一眼看见张贵家的人群里瞪着眼盯自己，顿时脸色雪白。金玉泽到底放不过自己，寻上门来了。 就是他。 张贵愣着眉，恶狠狠地扫视了一眼屋子，指定吴思道：“ 逼奸主母不从，上吊自尽，偷偷藏在庙里。你瞪我做什么？你这八辈子不得发迹的野杂种，不知道人生三尺世界难藏吧？我还以为你远走高飞了呢，原来还是叫我家太太冤魂缠定了。你做的事，人能容，天也不容。放屁手眼，你往哪里走？” 乌思道听得头嗡嗡直叫，双拐一丢便瘫坐下去，口中喃喃的：“ 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蓝草死了。” 张贵哪里由他分说呀，一声拿，几个长髓早已经如狼似虎的扑了上来，套着绳子便将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乌思道捆得米粽子似的。活起来正要走，惊怔了的田文静却清醒过来，手一摆大声喝道：“妈！”田文静慢慢踱至张贵跟前，冷冷一笑问道：“ 他逼奸你主母，谁是见证啊？” 张贵眼见他带着楼花银做官，知道是个举人，也不敢过于轻慢，哼了一声：“ 哼，这种事要什么见证啊？主母就吊死在他房里，还有他的搭脸都在，显见他雨夜阴间不从，仓皇逃走，人命关天的事，你不要管了。”“ 哦。” 田文静歪着头沉思道：“哎呀，你主母原来死在乌思道房里呀？”“ 就我所知，乌思道在金家待了不到十二个时辰，远道投亲，又有许多应酬，你家主母何因和他竟能有奸呢？又何故来到乌思道房中呢？乌思道是残疾人， 身无缚鸡之力，既然逼奸，你主母为何不叫喊求助呢？反而悬梁自尽。他一句进逼一句，问得咄咄逼人，却又有情有据。张贵不禁瞠目结舌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咯咯一笑，打量着天门镜：“你是顺天府尹还是宛平县令啊？啊，这是审我呢，还是审乌司道啊？不过瞧着你是个文人，怕糟蹋了你的功名，你就敢上这个台盘？混账王八蛋，好生打劫肚里的墨水，预备着进场吧。放屁拉骚，管着爷们的闲事，拿上姓吴的给我走。”恰正这时，姓殷一手端着一碗斋饭从南廊过来，屋里的情形早已听得清清楚楚。殷笑嘻嘻的：“ 喂，金家大管家，哪有这么孟浪的呀？吴先生几天没吃饭，全凭一口气顶着，这会儿啊，跟着你去还有性命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给和尚个面子，回去告诉你主子，说他身子有病，和尚正给他调治呢，等治好了我亲自送他上门，如何呀？” 说着便将一碗粥塞给正在发愣的乌司道：“ 趁没凉快吃吧，哎，赶着还能再吃一碗。老田，你也快去吃饭吧，晚了就没了。哪里见过这庙里的和尚，什么佛门弟子，竟都是饿死鬼托生的，扒起饭来命都不要。哎哎呀呀，哎，走走走，嘿！” 他云天雾地的，嬉皮笑脸，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满屋的人竟视有如无，几个家人眼俊不止，掩嘴葫芦而笑。张贵起先还当他是个疯子，至此不禁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砸！”抡圆了一个巴掌，就向姓殷脸上过将来。不料被姓殷略一抬手，便紧紧攥住，顺势一拧，张贵早翻转过来，半跪在地，拖着腿，翘着屁股，疼得呲牙咧嘴：“ 好丑样子！” 姓殷笑着将右手一碗滚烫的稀粥照脸扣了下去，顺势一提一灌，张贵轻飘飘从门里直跌出一丈多远。姓殷搓手笑道：“ 哎呀，佛祖罪过，好好的一碗饭污了。” 又转过脸对众人说：“ 你们哪位敢再试试啊？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挑拨昨夜雨，烛火风吹去，乌篷小舟摇曳，一船低语，泊在静安，听岸上行人软语，也让我想起我的故里。于是我踏上了岸，